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乐园机械联合企业乐园制氧机厂。总理查看厂里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制造的制氧机后，表示积极鼓励他们的斗争成就。随后举行的协议会上，部署了旨在尽早的时日内生产卫生保健部门所需的制氧机的组织工作。总理对农业科学院蚕学研究所的工作也进行了了解。之前，总理参观第27次全国人民消费品展会，强调要努力改善制品质量，大量生产各种深受人民好评的消费品。